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62集，黑色的光线擦到皮肤后，立刻变成一道黑色的伤口，血肉被腐蚀扩大。傅文铎当机立断地拿出匕首，将自己被光线碰到的肉割去。李妙妙也割了一块大腿肉。赵小飞最为严重，身上有四道伤口，其中一道还在胸口。当他发现这个伤口竟然开始腐蚀旁边的血肉后，这个年轻的女人咬紧牙齿，拿出一把小刀，将自己的肉割掉四块。门已经被关上，可是刚才的恐怖场景还萦绕在众人的眼前。忽然，空荡荡的钢铁走廊上响起一道愉悦欢快的哼曲声，软糯糯的奶猫声在哼唱一首没有歌词的小调。众人全部一愣，唐默伸手擦去额头上薄薄的汗，接着他抬起头，透过这些冰冷的钢铁墙壁，冷冷地看着那个藏在钢铁堡垒中的小黑猫。赵小飞身上不再流血后，众人继续寻找下一个房间。薛定谔继续唱着歌，过了半天，见没人理会他的歌声，他忍不住说： 喂喂，你们这些无耻的坏人类，就没有什么想对尊贵的薛定谔阁下说的吗？ 唐默和傅文铎走在队伍的最前列，面不改色地打开一扇门，见门里没有东西，又转身离开。格雷亚拄着短杖，优雅地跟在他们身后。赵小飞倒是脸色很难看，因为他割去的一块肉是他的一边胸脯。这不仅仅是身体的疼痛，他更加恼怒。可是四个队友没人说话，他也不会说话。赵小飞第一次这么讨厌猫，他恨不得把薛定谔剁成四块，就像他刚才亲手割去自己的肉。可是被唐默等人影响，他也没说话。愤怒和抱怨毫无意义，只会让薛定谔更加得意。 你们这些愚蠢的坏人类， 小奶猫怒气冲冲地埋怨这一届的人类一点都不合格，没有人死在他的315号发明下就算了，居然都不生气。唐默忽然停住脚步，薛定谔仿佛看到了这一幕，惊喜地说： 你要骂尊贵的薛定谔阁下了吗？你很生气要骂尊贵的薛定谔阁下了吗？ 回答他的是唐默抬起的手电筒，照亮了面前的路。这里有一条楼梯，众人立刻围过来。 这是不是通往另一层的楼梯？黑塔说钢铁堡垒一共有两层，我们通过这个楼梯可以到另一层。 肯定是这个了。那我们现在是下去还是继续在这层楼找房间？ 薛定谔软软的声音怒不可遏地说： 你们就没任何话想对尊贵的薛定谔阁下说吗？ 先继续找这层楼。傅文铎说：好。被彻底无视的薛定谔无言以对。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差的一届人类。小黑猫的抱怨声戛然而止。唐默看似完全忽视薛定谔的存在，但事实上他在心底暗自盘算着。薛定谔可以观察到他们这里的所有情况，知道他们的行踪。这只小黑猫恐怕一直在某个房间里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有了黑色射线房间的教训，众人再进入房间时就更加谨慎，但是很多时候都防不胜防。在五个人全部进入房间前，房间不会有任何异样，有的时候甚至只有傅文铎、唐默一个人进入房间也会出现意外，但是在他们走进去前绝对不会出事， 只有进入房间才会出现意外。在这一层，他们一共找了86个房间。当他们快走到菱形走廊的尽头时，唐默忽然停住脚步，他抬起手电筒，李妙妙顺着唐默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惊讶地说： 哎，这里还有一条楼梯。 一条黑漆漆的楼梯出现在众人眼前。这条楼梯已经位于走廊的尽头，唐默五人检查了一遍旁边的房间后，一致决定从这条楼梯下去看看。顺着这条旋转楼梯，五人来到了另一层。他们刚刚站稳，便看见一扇小门。唐默走到门前，按住了门把手，一道含着笑意的男声响起：不能总是让女士劳累。唐默转头看向金发男人，高瘦的金发混血儿摘下礼帽，对唐默微微一笑。格雷亚走上前说：到另一层了，这样辛苦的事就让我这个绅士代劳吧。唐默没有松手，格雷亚惊讶地看着他：不用了，格雷亚先生。看着唐默戒备的神色，格雷亚十分委屈地眨眨眼，拄着短杖又走回去。唐默抓紧小阳伞，啪嗒一声打开房门，里面又是空荡荡的一片。但唐默没有放松警惕，他单独走进房间，准备观察里面的东西。就在他的脚刚刚踏进去的一刹那，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哒哒声响了起来。唐默反应极快，他一手拉着房门，快速的抽脚，想要将房门关上。然而时间仿佛静止，刺眼的蓝色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和走廊。这道光以绝对的速度将所有玩家，包括站在门外的傅文铎四人全部包裹进去。等唐默再睁开眼，他扭头一看，只见五个玩家全部进了房间。唐默直接拔出小阳伞，随时准备攻击。他观察房间里的所有物品，在他看到面前的那样东西时，双眼猛然睁大。唐默不敢置信地看着那样东西，瞳孔轻轻颤动，那是一只巨大的蓝色时钟。蓝色的光芒组成这只时钟的每一个数字和它的时针、分针、秒针，它的秒针哒哒地行走着。刚才唐默听到的哒哒声就是秒针行走的声音。这只钟上的每一个数字唐默都无比熟悉，因为他曾经站在这只时钟上与另一个玩家进行生死比赛。其他玩家也看到了这只时钟。赵小飞转身想跑出房间，可他发现他的双脚被人死死地钉在地上，无法动弹。恐怖的压力如同小山，重重地砸在五个玩家的肩膀上。实力弱一点的赵小飞和李妙妙甚至呼吸加重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真理时钟上，秒针还在哒哒移动。当三根针汇聚到同一点，一起指向12后，一道洪亮的钟声忽然响起。在这响亮震耳的12道钟声过后，一道沉稳强大的女声在房间里响了起来： 欢迎来到真理时钟的世界，我是伟大的真理时钟，为伟大的薛定谔阁下准确报时。薛定谔的时间夹缝第3156纪年第134天0:00:00，黑塔闯入者傅文铎、唐默、赵小飞、李妙妙、格雷亚、塞克斯载入真理时钟的世界。尊重一切真理，遵循一切真理，成为真理或击溃真理。五位黑塔闯入者，你们的选择是什么？ 唐默试着移动双脚，可是他的双脚死死钉在地上。他转头观察周围的情况，发现所有人都和他一样，只能站在原地。傅文铎朝唐默点点头，唐默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五个玩家全部被粘在了这个房间里，谁也不能离开。 这种粘性是无差别性的，实力强如傅文铎无法挣开，实力最弱的李妙妙、赵小飞也不能移动。唐默面不改色地从腰间取下小阳伞，轻轻地按在地上。他动作很自然，谁也没注意到他的举动。当伞尖触碰到地面后，唐默悄悄地向上拔动，果然不能移动了。所有进入这个房间的物品，只要进来，就全部被房间的地面粘住。五个人各自尝试了一番，放弃离开房间的可能性。真理时钟上，秒针哒哒地走着。这只巨大的时钟没有眼睛，可是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仿佛被什么东西注视着。沉稳的女声平静地说道： 五位黑塔闯入者，你们选择的是成为真理，还是击溃真理？ 什么是真理时钟？ 真理时钟说： 我就是伟大的真理时钟，我是黑塔世界全宇宙唯一的一只真理时钟，由伟大的薛定谔阁下亲手制作，诞生于薛定谔的时间夹缝，为黑塔服务。我所说的每一句话皆为真理，真理是在已知科学理论范围内所有无法被反驳辩证的东西。真理确切存在，且拥有绝对正确性。 李妙妙开口：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杀了我们？ 唐默打开门的时候，真理时钟还没出现，下一秒他就将时间停止，把所有玩家都拉进了这个房间，也就是真理时钟的世界。他的实力难以估量，如果他真的想杀了玩家，完全可以在刚才就动手，没必要把他们关在这个房间里。这说明真理时钟并不想杀了他们，别有目的。 真理时钟只会否决谬论，抹杀谬论。 李妙妙松了口气： 所以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真理时钟的眼睛扫过在场的每一个玩家，他的目光冰冷而没有感情，他用没有起伏的声音十分平静地说道： 进入真理时钟世界的每一个物品都要选择成为真理或者击溃真理。五位黑塔闯入者，你们目前不是谬论，但你们也不是真理。接下来你们需要每个人提出一个问题，由我来判断你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是真理。 冷冰冰的女生一字一句地说道： 你们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，伟大的真理时钟都能给出答案。如果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无法解答，那便是新的真理，你们成为了真理。 格雷亚笑道：那你回答了呢？ 我给出的答案如果正确，就说明这个问题毫无意义，你们没有成为真理。如果错误，说明你们击溃了真理。成为真理或击溃真理，黑塔闯入者，你们只有这两条路。伟大的真理时钟知道宇宙间所有的真理，只有超越真理时钟才能离开真理时钟的世界。真理时钟遵循一切真理。所以现在黑塔闯入者，提问吧，你们拥有十分钟的提问时间。 这句话落下的下一秒，真理时钟的时针、分针、秒针突然开始疯狂旋转，很快三根针齐齐指向12的位置，接着只听一道清脆的啪嗒声，长长的秒针顺时针滑动一格，所有玩家毫无防备，时间倒计时已经开始。众人错愕地看着这只巨大的时钟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